次同大家讲故仔叫做《风水之尸变》，一个非常古朴嘅村庄里边，仲住住好多人。虽然话依家系21世纪，但系佢哋仲有好多古朴嘅风俗习惯，就比如讲土葬。而呢个故事呢，就同土葬有关嘅。虽然唔系自己亲身经历，但系听啲亲戚讲，呢个系真实嘅故事。故事就发生喺呢个小村庄里边一个小饭馆里边。小村庄一向都系安宁同平静嘅，大家彼此都熟悉，偶尔都会约3、5知己到小饭馆里边饮饮茶、倾下闲偈之类。但系呢种平静嘅生活，就喺一日俾对奇怪嘅母女打破咗啦。嗰一日，店里边突然之间嚟咗一对母女，身穿白衣服，头发又长，几乎遮住成张脸。由于系对母女，村里边嘅人都唔好意思同佢哋交谈，所以只系奇怪呢对母女嘅到来。但系更奇怪嘅事情就发生咗啦！呢对母女每日都坚持喺个小饭馆里边食饭，而且通常都系到咗日落西山嘅时候先至喺度食饭嘅。但系最奇怪嘅系，佢哋每次埋单离开之后，啲饭菜都系未喐过嘅。村里边啲人就奇怪啦，于是就有人叫店老板将对母女俾嘅饭钱拎出嚟检查一下。但系众人睇咗半日都冇发现有咩唔妥。就喺阵时，一阵阴风吹过，老板打咗个冷震，手里边嘅钱就揸唔住啦，跌咗一地。但系跌咗落地都唔紧要嘅，关键就系有几张跌咗一个水盆里边，一下就出事啦。老板大叫咗一声就晕咗过去啦。咁多个围观嘅人就走过去个盆里边睇下咩事啦。只见盆里边嘅钱分明就系俾死人烧纸留下嘅纸灰。第日呢件事好快都喺村里边传开咗啦。然后开始寻找嗰对母女，后面有人讲喺山上见过嗰对母女，但系嗰对母女对咗棵大树边根就唔见咗噶啦。于是村里边就派一队人马上山查看，后来喺嗰棵大树后面就搵到一个坟墓，原来系村里边一个死咗1年几嘅妇人嘅坟墓。嗰年个女人啱啱结婚冇几耐就怀孕咗啦，但系好景不长，嗰个女人嘅丈夫喺挖煤嘅时候，被埋咗喺矿井里边死咗啦，连尸体都揾唔到，女人感到十分之绝望，所以就喺屋企吊颈死咗啦。由于佢喺度冇亲人，村里边嘅人就将佢草草埋葬咗啦。呢阵时，村里边就请咗个风水先生嚟睇下风水。原来呢度大阴之地，系因于嗰棵大树，导致呢度风水极其之不好。加上呢位系孕妇，所以好容易产生尸变。后来村民将嗰个坟墓刮开咗。所有人都倒吸一阵凉气，本来死咗1年几嘅妇人，头发同指甲依然向生长。更让人惊奇嘅系，棺材里面居然仲有一具小骸骨。于是风水先生喺棺材里面钉咗桃木钉，从此之后就冇怪事再发生啦。后来啲村民听风水先生讲，原来佢哋由于太过匆忙，将个孕妇埋葬咗，仲要选咗一个风水极差嘅地方。那个孕妇喺棺材里面继续吸收阴气，继续成长，直到小孩降临，直到可以幻化成形，便去饭馆吸收生火做饭飘来的烟气。